石头。我可以帮你拧了爱人，让我在你肩膀哭泣。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，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。我可以帮你拧了宝贝，用了最后一次这样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小小的离去。小小的离去。